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。

哽咽，怕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总将实现。每一步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一直到忘了时间，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决堤的沦陷，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步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怕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总将实现，在明天。 林志炫就像是一个隐忧的诗人，在过境千帆之后呢，淡淡的唱着此刻的心境。刚才是林志炫的一首《每天想你一遍》，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，飘雪的世界举杯相约。从歌里到歌外，从荧幕到生活，林子强和叶倩文都诠释了一种叫做潇洒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。林子强、叶倩文，选择。 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人世

爱很简单，陶喆的所有歌里最爱的一首，简单质朴的歌词，行云流水的旋律，而陶喆的演绎呢，也将二者再次润色。如果呢，你够细心，就会发现，《爱很简单》这首歌曲，陶喆每次的现场版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临场改编。接下来为你送上的一首歌，来自于童安格的《不必太在意》。 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说到手机，我们每天都在用，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却被我们忽略了。比如说手机遇到了卡顿的情况，